北京时间22点整。 夜晚的心情，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 很成功。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 我是周准， 我是周准。 每周一到周五， 周一到周五， 10点大陆机， 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2点到23点， 等你来找，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现在是2022年的1月12号啦，2022年已经过去12天了，今天是星期三。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锁定 FM95.4 北京故事广播，收听我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大陆机。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向你问好。其实每天在我的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个关键词出现，如果你一年直播365期，或许这一年365期里都会有这个关键词出现，那就是谢谢。要谢什么呢？谢谢大家对于节目的支持，在这个时间守候十点大陆机，出现在调频当中，出现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就是一个谢谢。谢谢所有准的人来到节目当中听节目，捧周准的场，捧广播的场，谢谢大家。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个集中的谢谢。谢什么呢？有人说谢不就见外了吗？但是有些话还是要谢出来，还是要说出来，一定要谢，谢谢那个人，谢谢这件事。或许就是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句话，一句鼓励，你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素曾谋面，但他就给你一个微笑，就在你需要微笑的时候，只有他给了你，你就要谢谢他。我个人认为常说谢谢的人会有一种气质和家教，对吧？很简单，你在路上，哎，不小心你的东西掉在地上，你没有感觉，人太多，周准捡起来，哎，你东西丢了，给你，谢谢啊，不客气。两人就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擦身而过了，然后你一抬头一看，哎，小伙长挺帅呀、啊，这印象就加深了。是吧，就很自然而然就加深了。那今天晚上所有的好朋友们，小猪毛毛、红果用户5609啊，还有金良社小仙儿，我们来就想想你要感谢的是谁，感谢的是人还是事，为什么要谢一谢，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小猪毛毛先发言了，谢谢。我们也是要一直感谢白衣天使们，每当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冲在最前线的。然后小猪毛毛要感谢顺义医院的急诊室的医生们，救命恩人。我们不太清楚小猪毛毛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救了你的家人还是怎么样，真是特别感谢他啊，雪中送炭啊，非常非常感谢。你看小仙儿说，毛毛，我一个朋友就是顺义医院急诊科的医生，或许就是你那位朋友救的小猪毛毛呢。我刚才说了，就是常很有礼貌，常常说感谢的人自带一种气质。那其实在很多的街访当中，就街上的采访当中，很多人觉得如果你看到这个人说谢谢会有什么感受，大概很多的朋友的反应都很一致，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有教养， 家教很好。那首先我们要谢谢这些朋友的接受街头的采访，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来听听看，生活中经常说谢谢的人给人什么感受。 这样子，因为你礼貌一点的话，可能大家对你的印象都会比较好。 所谓身拳不打笑面人，经常说谢谢的人呢，肯定会有好处的啊。就别人会觉得你真的对别人很好啊，或者怎么样咯，就会可能会对你好一点啊，这样咯。 比较热情吧，觉得礼貌。 就是给人留下一个比较礼貌的印象吧。如果是你找陌生人帮了忙，然后陌生人帮了你之后呢，你说了声谢谢，那陌生人至少就感觉不亏。 那你觉得这样的人的话，在生活中会不会经常吃亏呢？ 应该不会。 为什么？ 就谢谢这两个字就可以，就不用花钱啊，什么都不用，然后就可以让别人感觉你这个人就是有修养、有家教，然后以后还可以长期交往这样。会啊，因为我也经常说谢谢。 肯定会的呀，但是他这个亏不是说吃的很大的，他吃的别人喜欢他就行了呀。 不会啊。 是什么呢？ 我觉得跟说谢谢的人的话，感觉挺亲切的，坦诚。 坦诚，挺亲切的。反正你想象一下，你在路上碰到一个向你说谢谢的人，或者你谢谢他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的舒适。或许那此刻你有点尴尬，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一句谢谢打破壁垒，打破两个人的尴尬，非常的好。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经常说谢谢。我们经常忽略的那个人却往往很少说谢谢，比如你身边的爸爸妈妈、爱人、小孩子。你看，我举个例子啊，生活很忙碌，很辛苦，节奏很快，大家每天也许开心的点并不多，全都是很多事情要去处理，整个人很疲惫，然后吃饭也在赶时间，15分钟匆匆就吃了，有些人早餐都不吃就去上班打卡，所以我们经常忽略身边人的感受。你想有多久没有谢谢你的父母？对爸爸妈妈说说谢谢爸爸妈妈，谢谢做可口的饭菜，或许这个菜你吃了已经吃了好几十年了，但你坐在那边你也觉得咱叫外卖吧爸妈。你有没有想过爸爸妈妈醒了之后去找事儿买菜，买菜的时候想着我儿子我闺女今天吃这个会不会比较喜欢，边看边想，边想边买，然后买海鲜，买肉，买豆制品，挑青菜水果，或许8点出门，10点才回来，然后就准备晚上的饭，中午也没怎么吃，这就是爸爸妈妈平凡的一天吧。而我们打卡开始跟同事说着有的没的话，开始工作，到了晚高峰挤地铁堵车，终于到家了，一进门父母看你累了说先休息一会儿，来喝口汤。这个时候有多少人说谢谢爸妈？基本都说哎呀好累啊爸，让我歇会儿吧啊，我玩会手机。然后那饭都快凉了，你过来了，今天又做了这个呀，基本都是这么一套话。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能够吃上爸爸妈妈为你做的菜，要真的谢谢他。小仙儿说我要感谢的是什么呢？我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如果没有他们严寒酷暑帮我接送孩子上下学，你看看我也不能没有后顾之忧的踏实工作，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其实我也送小孩上学，我的父母不在北京，因为爸爸身体不太好，离有点远，就是我跟我爱人轮着去送小孩嘛，就会看到很多北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因为土生土长北京人嘛，要么就姥姥姥爷，要么就爷爷奶奶，他们天天去接孩子，他们的孩子也许没法来接他们的小宝贝吧，然后就会看到他们每天都去寒冬酷暑的，那叔叔阿姨真不容易。 谢谢他们。用户6081FC 说，感谢父母给予我生命，感恩老师培育我成长，感谢十点打卤机的陪伴。谢谢。他说在新的一年里祝你身体健康，一切顺利。你也是，身体健康，一切顺利。好开心啊，好暖啊，今天北京好冷啊，是不是风把今天早上阴天都吹走了，一个大晴天。北京只要出大晴天一定很冷，风很大，但是挡不住十点打卤机彼此传递的暖。燕林，谢谢你的留言。燕林说，我要说谢谢是对别人最起码的尊重和肯定，我就是一个常把谢谢挂在嘴边的人，点点滴滴的好我都会记得，都必须说谢谢。这让我想起一个人唱歌的时候，他眼里带的那种真诚啊！我第一次听张杰唱歌，我觉得这个男孩他一定不是那个最棒的，他内心也不是那个最自信的，但他是那个很认真的人。不管张杰走到什么地步，他是土是洋，至少他这首歌唱出来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深深的感谢，声音里的感谢，声音里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声音里有力量，他就有了内核，就有了生命力。这首歌叫做《年轻的战场》，或许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他参加选秀《快乐男生》的时候，想到他的妈妈，想到他的大学同学，想到所有他的成长经历。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在周准的十点打卤机的聊天室里，把你想要感谢的话、感谢的人告诉他。 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请你给我一束爱的光芒。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我要把这世界为你点亮。每个醒来的早晨敲打我的心房，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还很漫长。我的梦想在每次把握机会表达自我主张，展现给你年轻的一样宽阔的胸膛。所有经历风雨的温柔与坚强，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成长，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请你为我骄傲鼓掌，今天我想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我要让这世界为我激荡。失败的时候迎来祝福目光，懂得幸福就是彼此依靠的肩膀。我的梦想在每次付出汗水创造生命绽放，告诉世界我们这一代自信的力量。所有经历风雨坚强，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成长。 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 谢谢张杰的《年轻的战场》，你正在收听的是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大陆记》。夜晚的心情，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 很成功。 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 我是周准，每周一到周五， 《十点大陆记》，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希望在十点大陆记的节目当中，我们彼此相逢，远远的，近近的，彼此照应，相视一笑，心照不宣。欢迎所有准的人来到晚安北京之后的十点大陆记啊，在2021年晚安北京在青年广播。那十点大陆记呢，换了一个地方来到故事广播，但是还是我 ，CPU 没有变。只会越来越强大，这应该是 Plus 的晚安北京，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说谢谢啊，怎么说呢？要谢谢大家每晚的鼓励、点赞、评论，都是对我的支持，我心知肚明哦。刚刚看到了，今晚是燕玲的生日吗？哎呦，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anling,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小猪毛毛说现在看不见视频了，对啊，暂时没有了，以后可以申请，但是我老觉得因为晚上直播呢，我喜欢把灯打弄得很暗啊，那种感觉是广播带给大家的时候呈现，大家先适应好了。祝燕玲生日快乐！你看，大家都是非常棒的准的人的集体。看到燕玲过生日，小仙儿发了长寿面，送上祝福，棒棒哒！那今天还有没有做过生日的朋友？2022年1月12号星期三，还有没有过生日的朋友？在这里一并祝他生日快乐。嘿，说祝生日快乐，我们就有祝生日快乐的歌，这首歌曲叫做《谢谢你祝我生日快乐》。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好朋友们啊，这首歌来自于庞龙，很好听的歌。如果你觉得好听，就在我的十点大陆记的留言板，我的聊天室写一个好听，很好听。谢谢你，祝我生日快乐。生日啊，最重要的要是给父母打个电话，如果不在一起的话，谢谢他们给予你生命，带你看这个美丽的世界。是这样的 ，Happy Birthday， 燕玲，生日快乐！ 谢谢你祝我生日快乐，谢谢相遇的缘分巧合，每当我眼中有泪光闪烁。我知道你会难过， 虽然前面还会有挫折，再多的苦也不能阻隔。如果你的世界大雨滂沱，我会为你撑伞的。不管有多少日升月落，能一路走来就很值得。就算生命是一首心酸的歌，只要你唱，我就会和。你祝我生日快乐，我会快乐。我希望你也像我一样快乐。当蜡烛点燃，烛光照亮你我，我们的幸福就比昨天更多。你祝我生日快乐，我会快乐。我希望你也像我一样快乐。就这样哭着笑着说着想着，转眼有一天我们就变老了，还一样的快乐。 在我们的漫漫生命的长河当中，快乐太难得了。快乐有时候是自己给自己的，你发现如果你自己给自己快乐的话，你也很容易给别人带去快乐。做一个快乐的人，就能感染身边很多灰色的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希望你是快乐的小天使、小太阳，照亮身边的所有好朋友。 不管有多少日升月落，能一路走来就很值得。就算生命是一首心酸的歌，只要你唱，我就会和。你祝我生日快乐，我会快乐。我希望你也像我一样快乐。当蜡烛点燃，烛光照亮你我，我们的幸福就比昨天更多。你祝我生日快乐，我会快乐。我希望你也像我一样快乐。就这样哭着笑着说着想着，转眼有一天我们就变老了，还一样的快乐。 这首歌曲来自于庞龙，名字叫做谢谢你祝我生日快乐。其实很多人在生日的时候啊，不一定能收到生日快乐的祝福，对不对？就像金良社说的，哎呦，好久没有收到生日祝福了。反正我的生日基本先收到的是各种银行卡、支付宝。周准祝你生日快乐，周准先生、周先生祝你生日快乐。各种绑定的卡，今天我过生日。当然还有我家小孩说爸爸生日快乐啊，他会用一个 A4 的纸，人家找一张 A4 的纸特别正式，在台灯底下花大概半个小时用那个彩笔写爸爸生日快乐，谢谢你，非常棒。谢谢你我的乖儿子。就是每次过生日的时候收到快乐的幸福的这个礼物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当然你收不到你也不要太没难过嘛，人家心里有。但是我就特别在乎说，比如说我是2月28号那天的生日嘛，我在2月27号凌晨12点钟就收到一条说，我是不是第一个祝你生日快乐的人。我就特别暖，我就说谢谢，哎呦谢谢兄弟，谢谢好朋友，那种感觉，那种感恩，那种感受，那种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除了燕林，还有村上春树、齐秦、海清，祝以上三位名人朋友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小贤儿说我要感谢的，其实说要感谢人真的是太多了，想了想数不过来，爸妈，我的爱人，孩子，领导，同事，朋友，姐妹，那些生命中所有的遇见，我们都遇见了些谁，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写得很具体才是到位的准的人啊。刚刚听了在街上街访啊采访的那些小朋友们说，经常说谢谢的人会有光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听那些做着平凡岗位的朋友，他们每天比如说环卫工人，他们一天很辛苦，还有那些快递的朋友，风里来雨里去。那我们今天要听听一段谢谢环卫阿姨的街头采访，致敬每一个平凡岗位上努力工作的平凡人。 阿姨你好，你是在这里休息吗？ 啊， 哦，你是负责这一条街的打扫是吧？你早上几点一般就出来了？ 几点啊？ 嗯， 五点钟就要起床，落灯了，看把这个椅子马上就落灯了。 早上那么早就要起来？ 你不早点起来，人家扫了要装，叫装机。我看扫灯了的时间就是垃圾车到那一车。 哦，就这一条街啊？那一天这样来来回回要扫几次呢？ 不，前我啊，昨天送货的嘛，前天满街都是，一下都不能站，一下都没得站休息时间， 就要一直不停的扫是吧？ 啊，一直不停的扫，就是那个这样，要想扫得像现在这个样子哈， 嗯， 必须要3个多小时、3个半小时才行。 那您如果一天扫个两三趟的话，就起码8-9个小时了。 十多个小时 啊。那您一个月休几天呢？有休息时间吗？ 没有休息啊。 没有休息，每天都要上班。 每天都是上班，我就是基本上住了，我看从疫情起2年多时间都没休息天。 哦。 2年多时间都没休息。 也是很辛苦的。能方便问一下一个月收入大概多少呢？ 收入我是一般就住我这边哈，住我的 可能一个月工资收入也不是很高是吧？ 一个工资是我们70块钱的啊， 七十八 那个的，七十八块钱一天。 那其实一个月也就2000多哈。 2000多，但是我今年子下来5月份就退。6月份我都做11年了，11年了，我都天天都做，天天都做。 来，阿姨送您一个小礼物，这也是护手霜，你要保护好您的双手，每天这么辛苦的。然后，感谢你为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美好环境做出的一个贡献。 谢谢阿姨，阿姨温柔的，采访的这个女生也是温柔的，温柔的。缓缓流淌在我们的广播的上空，大家能够感受到阿姨的朴实和温柔吗？我能感受得到。我录这段话的时候，阿姨的双手始终在不停地揉搓自己的裤子，阿姨的手是粗糙的。也谢谢这位女孩给阿姨的护手霜，不管这段采访目的出于什么，都让我们感到了温柔和谢意。通过十点答录机，感谢为这个城市增砖添瓦的每一个人，一会儿再回来哦。 盐腌，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这一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智。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9折的优惠活动。 妈妈，老师教我们学知传中三，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心情 会很成功， 很成功。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夜 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我是周准，每周一到周五10点大陆机， 十点大陆机，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2点到23点， 23点， 等你来找，等你来找我。 每周一到周五22点到23点，等你来找我。我也看到了大家，大家开始彼此记生日了。你看，燕林是1月12号，小仙儿是2月8号，金良社是3月6号。好家伙，真的一个不能少。那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我刚说完，燕林，你没仔细听我说话，心都碎了。我知道，一定有朋友知道我是哪天生日。哎，这你故意的，你这个是不是啊？没有了，开玩笑啦。没有，刚刚燕林肯定是很开心，就是现在幸福的开心当中，没有仔细听我讲话哈。我是2月28号那天出生的，差一天，4年过一回生日。今天我们要感谢，感谢的人有很多，不妨直接说出他的名字嘛。我觉得，我先来，我要感谢孙海龙，这个在青岛我的好哥们儿，我在我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感谢过他，谢谢他让我第一次进了北京的塔楼住，走进了电梯的楼房，跟他在一个小屋子里待了10几天。当我在北京无家可归的时候，找不到房子的时候，谢谢你做的那个用大铝盆装的面，可口无比，虽然就是白菜肉，还有老干妈的那个什么辣酱，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之一。我十分怀念那段时光，也希望你全家幸福，两个宝贝健康成长。你们有没有直接要感谢的人？直接说出名字来，我念出来，让他在北京的上空飘啊飘啊飘啊飘。其实我们作为平凡的人，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一定会有一些感谢的人和瞬间。我们来听听很朴实的街头采访啊，两段我们连在听，这里面有爱人，有谢谢婆婆的，还有谢自己的伴侣的，来听听看。 感谢遇见他， 谢谢你。感谢前男友的不娶之恩吧。 感谢我的好朋友汪汪，一直忍受我的坏脾气。 感谢自己吧，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 谢谢，谢谢我的爸爸妈妈。 感谢医务人员，谢谢有你们负重前行。 谢谢。 感谢军人，因为有你们一直冲锋在前。 因为他是军嫂呀。 军嫂，谢谢。 特别感谢我的婆婆。 非常感恩的一个人就是我的父母，基于的是父母。 车间的班长。 最感谢的就是有这家公司。 因为孩子还小，就放在家里头看着孩子，才能让我安心的上班，那个开心的工作，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婆婆为我照顾孩子。 每次只要是一从家出来的时候，父母都会说路上要慢点，注意安全，无论干什么事都要把安全放到第一位。 班长在工作岗位上，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工作宁可不干，把自己的安全放在首位。 我非常感谢公司，进公司之前，在这个本厂这个干活，生活上非常紧迫。自从来到公司以后，这个家里条件呢，确确实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买房，咱实现了，买了。一开始没有车，咱买了车了。在这方面是咱家庭的话非常大的一种变化吧。也希望更多的兄弟姐妹在公司能长久的干下去。 真是个好公司。 感受到公司这种 高工资。 谢谢所有，所有的所有。这首歌呢，是我母亲非常喜欢的歌，母亲也听我的节目。母亲跟我说，你也放点美声和民族的，照顾一下上了年纪的听众。我说好的，妈妈。这首歌曲叫做《往日时光》，送给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车的歌唱，伊敏河畔温柔的夏夜，手风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珍藏还是那些往日时光，朋友们举起了杯酒，桌上只有半根香肠。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像快乐悲伤，我们总唱啊朋友再见，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如今我们变了模样，生命依然充满渴望，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只有一个晚上，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廖昌永带来的《往日时光》。好听的歌曲总会勾起人们浓浓的回忆啊、哦！刚刚这首歌曲是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暖暖的感觉。 谢谢， 希望我们珍存生活当中所有的遇见。其实我们要感谢的是什么呀？就是写的一份心意，这个心意是从心底流淌的心意，陌生人的善意，哦，还有爱人的醋意等等的，还有一个陌生人的礼貌，谢谢。哎，师傅，这个地铁站怎么走？往前，哎，300米。哎呀，最多一站地，往左拐就看到了啊！地口啊，那是地口，别进错了啊！地口 A B C D 的地，谢谢，别客气。一顿可口的饭菜，那个人下班很累了， 他没有点外卖，而是下班之后第一件事情从冰箱里拿冻的肉迅速解冻，然后选菜，迅速做几道菜，米饭蒸好等你回家。谢谢他，和一个一生许诺的人，他给你许了一个诺言，一生都没有变。虽然有时候你们吵吵闹闹想要分开，过不下去了，好烦哦，但你会发现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Never。 还有就是要感谢时光里的我们，我们每一个颜色的人组成了五彩斑斓的世界，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个体啊。我们来人世走一遭，我们一定要笑，要微笑，要学会体谅，学会理解，当然必须刚正不阿，必须是有善存的意义，那这个世界才有意义，对吧？小仙儿，你同意我说的话是不是？如果你大家同意我刚说那些话，来写个同意。那个都有的朋友说你这是故意的，这个转评论量。没有，我只是在互动，我的心是这么想的。真的是要谢谢大家，这种感谢在我心里一直有，从我2018年1月1号又回到了晚间节目当中之后，我才深深的感受到，谢谢大家。我今天准备很多的歌，很多的歌曲，刚刚那首歌真的是很暖的歌啊，得多准备这种暖的歌。时光雕刻他说，我要感谢那些夜归的人，我有公交地铁工作人员把我送回家，是啊，有时候我没有车或者限行的时候，多亏了公交车和地铁把我们送回家。用户 8740IL， 我要感谢的是我每天出门走在干净的大街上，每天有师傅们很早的清扫，换来整洁的城市。我们要感谢所有的环卫工人辛苦了。大家可以想想，城市的交通需要交警，城市的安全需要人民警察，国家的安全需要特警、武警，哦，所有出现了危险、危机、紧要的时刻，那些挺身而出的人才是我们真正要感谢的人，那些掌握了话语权、办实事的人才是我们真正要感谢的人，你们说是不是？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自己，送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或许里边的歌词有几句你似曾相识。歌曲来自于黄建伟，《装作勇敢》是一份单纯，是一份对未来的不确定，却勇往直前。 当世界都睡了，我没想到是你披上了前锋衣，就这样狂奔而去，而世界还是黑的，我就这样望着你，用生命的炙热燃烧一丝光明。于是我看到了你温柔的心，它用力地跳动着，还有倔强的脾气。我害怕着失去你，在望着你的背影，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等待的是风景，我期待的是和平，我爱上的是独自站在黑暗中的你。 这首歌曲会让我想起有一天自己在这个城市里走来走去，在想很多未知的事情，你会羡慕身边的人拥有好的生活、好的伴侣，穿你喜欢的衣服，去你喜欢的餐馆，而那些都是你达不到的时候，内心有一种那种没有安全感的四处飘荡的感受。 可这种时刻好像每个人都似曾相识过。 为什么还是有一种寂寞的表情？于是我看到了你温柔的心，它固执地跳动着，很有倔强的脾气。我害怕着失去你，在望着你的背影，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等待的是风起，我祈祷的是和平，我爱上的是你眼里闪烁的风景，我害怕这失去你，在望着你的背影，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等待的是风景，我祈祷的是和平，我爱上的是独自站在黑暗中的你，我舍不得的是你从不愿落下的泪。 谢谢这首歌曲。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你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我，谢谢你拥抱我，在我装作勇敢的时候被你看到。夜已经很深了，现在是2022年的第12天，今天是星期三，22:47.04，你在的城市安静吗？会不会很紧张？你城市的疫情怎么样？大家的心情怎么样？你能回家过年吗？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吗？或许你回不去，或许还跟2020、2021一样，在自己的工作居住的地方过年，那你也要用网络给爸妈拜年，向他们说说心里话，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小仙儿说愿疫情早日结束，一切恢复如初。嗯，啊，时光雕刻说要感谢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一年四季风霜雪雨为我送货送外卖，他们辛苦了。时光雕刻你也稍微自己做点，别老了对吧。听听 FM 说抗疫的白衣战士要谢谢他们，愿疫情早日结束。李静啊，新朋友，欢迎李静啊，今天晚上来了很多新朋友，我很开心。如果时间达录机的节目越来越多的朋友进场， 我的监制也很开心，我的 leader 也很开心，他们都会替我谢谢大家。李静他说我要特别感谢的是不认识的人温和的和我说话，我都特别感谢，我很能感受到这句话啊，那种共情的感觉。不认识的人、陌生的人给予我温暖、给予我善意，你会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好，嗯，今天晚上很有意思啊！哎，拜拜了，可丁小玲玲，你就要去睡觉啦，晚安。只要你多发留言啊，我多给你加进，你就可以升到三级用户，然后就可以发照片了。你是要谢谢你的老师是不是？嗯，谢谢他教给你知识，教给你学文化啊。考试结束了可以稍微休息调整，希望你取得好成绩在期末考试当中。我有一个老师的朋友，我想跟所有一些年轻的家长们啊，还有所有的考生们说一句，现在都是电脑阅卷啊，你要一定保证自己的字体很重要。如果你的字体就是你写的字儿不漂亮，电脑根本识别不出来的，你写的再棒，你的字不好，分儿也不会高的。所以说，字如其人，好好写字特别重要，懂了吗？大家都记下了生日哈。那个叶琳，你帮着记一下啊， 到那天的时候提醒我，提醒大家，一起祝他生日快乐。谢谢这个词啊，我们听的最多，我们小时候第一句学的英语 Thank you Thanks a lot， 是不是？谢谢很容易就说出口，但有时候我们上又忘记说谢谢。忘记说谢谢的原因有很多，疲惫，觉得不以为然，觉得谢了也没有用，你内心世界有些灰色的部分，心理不健康，被一个事情伤害过就懒得开口。要让生活有仪式感很重要，这个仪式感就从点滴的感谢开始。你出门，陌生人给你一个善意的微笑，你丢东西，陌生人捡到还给你，而且你的钱包丢了，陌生人捡到，他没有走，他在原地站了半个小时，当你回过神来说，哎呀，我钱包没了，你再回来，半个小时他在原地等你，他在想，或许那个人正在回来路上吧，我不能走，我等他，幸好我今天没事。这份谢意，城市越大，这份谢意越让我们感动。就比如你今天来到聊天室，你忽然来到十点答录机，听到了一个声音，他说了一句话，读了一条听友的留言，他传到你的耳朵里，然后这句话又渗入到你的心里，你在想，啊，这个人说的话对不对？这个人名叫周准，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哦，原来是让我们学会感恩生活。是的，要学会感恩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生活有太多需要挑战你的时候，你的情绪失控，你技不如人，你的工作不顺利，你的情感出现了红灯，你身体出现的状况，这都是问题。但是问题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解决他们，去面对他们，而不是心灰意冷，自己先被坏情绪打败。你自己要坚硬坚挺，别人才会给你力量，这种正能量是传递的。小仙儿，感谢在2021年最后一个月，也就是12月的时候，2021年12月的时候，我偶然走进了晚安北京，认识了我，认识这么多好朋友，好开心。你也是匆匆来而不舍得走，对不对？我们就是什么呀，宽进严出。其实周准的节目是严进严出，既然进来了休想出去。师傅，我特别喜欢听这个音乐，这个电乐，我给的起的这个电乐的 BGM 的名叫做新征程，有没有那种感觉，一切充满希望，这个音乐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充满了希望，有光，周围有花儿，啊，这个人是微笑的，往前走的样子。小仙儿，十点答录机，做有温度的节目，品鉴不同的人生。来，我来一个广告的 slogan 啊，来走一下，来一个广告的感觉。十点答录机，做有温度的节目，品鉴不同的人生。哎，感觉对了就好了。用户6081FC， 我感恩那些鼓励过我的人。嗯，是他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晨曦，一改颓废，乘着行动之舟，朝着梦想彼岸驶去。哎，好棒！啊，燕林，辛苦你啦！今天你过生日，还要记大家的生日，每个生日我们都记得。小仙儿说，我最开始听周准老师的晚安北京读诗，是啊，我读了好多好多的诗，读了大概有500首诗吧。如果你们喜欢听，我再读给你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啊，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这是我用来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的歌。我在想2013年那一年，我匆匆离开我的家乡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的时候，我没有想他们的过多的一些感受，那个时候就想未来，想自己一身本领，想要找到伯乐啊，我根本没有过多想他们的感受啊，他